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25章，被窃听的预言，第91集。 他的目光突然变得有点躲躲闪闪。 有求必应屋， 哈利重复道。 你是想要进去吗？ 我不知道，学生们也知道。 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， 哈利说。 出了什么事？你尖叫了，听起来好像受了伤。 特里劳尼教授说，一边警惕地用披肩围住自己，低头用他那双放大了好几倍的眼睛盯着哈利。 我本来希望存放一些个人用品在有求必应屋里。 他嘟囔了句什么？ 恶毒的指控。 哦， 哈利说着扫了一眼地上的雪莉酒瓶。 但你没能进去藏他们。 他觉得这很奇怪，当初他想藏起混血王子的课本时，有求必应屋为他开过门。 哦，我可以进去。 特里劳尼教授瞪着那堵墙说。 但是里面已经有人了。 有人在里面？谁？ 哈利问道。 谁在里面？ 我也不知道。 特里劳尼教授说。看上去有点被哈利急切的问话吓着了。 我进了屋里，听到有人的声音。这是我这些年隐藏使用这个屋子时从未碰到过的。 有人的声音？说些什么？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说什么。 特里劳尼教授说。 那是叫喊声。 叫喊声？ 愉快的叫喊声。 他点着头说道。哈利盯着他。 是男的还是女的？ 我才是男的。 特里劳尼教授说。 听起来有点高兴。 很高兴。 特里劳尼教授轻蔑地说。 好像是在庆祝什么。 肯定。 后来呢？ 后来我叫了一声，谁在那里？ 你不问就没法知道是谁吗？ 哈利有点失望地问他。 天幕。 特里劳尼教授端着架子说，一边拉拉他的披肩以及那许多串闪亮的珠子。 不是用来关注喊叫这种尘世间的俗事的。 没错， 哈利连忙说，他已经太多次地听说特里劳尼教授的天幕了。 那个声音回答是谁了吗？ 不，没有。 他说， 一切变得漆黑，接着我就知道我头朝前被扔了出来。 你没有预见到这事会发生？ 哈利忍不住问道。 没有看到，我刚才说了，当时一片漆黑。 他停住话，怀疑地瞪着他。 我认为你最好告诉邓布利多教授。 哈利说。 应该让他知道马尔福在庆祝。我是说，那个把你从屋里扔出来的人。 令他惊讶的是，特里劳尼教授听到这个建议后挺直了身体，一副很傲慢的样子。 校长暗示过希望我最好少去拜访他。 他冷淡地说。 我不会死乞白赖地缠着不尊重我的人。如果邓布利多决定不理会纸牌的警示。 他那瘦骨嶙峋的手突然一把抓住了哈利的手腕。 一次又一次，无论我怎么摆。 他戏剧性地从层层披肩下拿出一张纸牌。 闪电击中的塔楼。 他喃喃道。 灾难，不幸，越来越近。 没错。 哈利又说。 我还是认为你应该告诉邓布利多，关于这个声音，后来的漆黑一片，以及你被扔出有求必应屋。 你这么认为？ 特里劳尼教授似乎考虑了一会儿，但是哈利看得出来，他喜欢再讲述一遍他这段小小的历险。 我正要去见他。 哈利说。 我和他约好的，我们可以一起去。 哦， 那好吧。 特里劳尼教授笑着说，他弯下腰，抱起他的雪莉酒瓶，随手扔进了旁边壁龛上的一个蓝白色大花瓶里。 我真怀念你在班上的时光，哈利。 他们一起往邓布利多的办公室走去时，他深情地说道， 你从来没有多少先知的天分，但你是一个很理想的对象。 哈利没有回答，他一直不愿意成为特里劳尼教授连续预测厄运的对象。 我担心， 特里劳尼教授接着道， 那匹老马，对不起，是马人，对纸牌占卜一窍不通。我问过他先知之间的对话，难道他没有感觉到灾难来临前那隐隐的震动吗？但他似乎觉得我很滑稽。对，是滑稽。 他的声音歇斯底里地提高了很多，尽管瓶子已经在身后很远的地方，但哈利突然闻到一股非常浓烈的雪莉酒的气味。 那匹马大概听别人说过，我没有继承我高祖母的天赋。这些谣言已经由嫉妒的人传播好几年了。哈利，你知道我对这些人是怎么说的吗？如果我没有向邓布利多证明我的能力，他会让我在这所优秀的学校里教书。这些年来，会对我如此信任吗？ 哈利嘟囔了一声。 我清楚地记得邓布利多对我的第一次面试。 特里劳尼教授用沙哑的声音接着说， 他深深地被我打动了，没错，深深地打动了。我住的是猪头酒吧，那地方我不推荐给别人，有臭虫，亲爱的孩子。但是当时经费紧张，邓布利多很客气，亲自到旅馆里来拜访我。他问我，我必须承认，一开始我觉得他对占卜似乎没什么好感。我记得我开始感到有点奇怪，我那天没吃多少东西，但是后来…… 现在哈利才开始真正注意听了，因为他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。特里劳尼教授做出了那个改变他一生经历的预言，那个关于他和伏地魔的预言。 但是后来我们被西弗勒斯·斯内普粗暴地打断了。 什么？ 是这样，当时门外一阵骚动，随即门被撞开了。那个十分粗俗的酒吧招待和斯内普站在外面，斯内普胡扯说是上错了楼梯，但我疑心他是在偷听邓布利多对我的面试时被抓到了。你瞧，他自己当时也在找工作，无疑想学到一些经验。嗯，在那之后，你是知道的，邓布利多似乎很愿意给我一份工作，哈利。我不禁想到，那是因为他欣赏我不装腔作势的风格和从容的天赋。与那个藏起来从钥匙孔偷听、自以为是、咄咄逼人的男青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哈利，亲爱的。 他这才意识到哈利已经不在身边，回过头看了看，哈利站在那里，离他已有十步之遥。 哈利， 他疑惑地又叫了一声，可能是因为哈利脸色苍白，所以他才显得这么担心和害怕。哈利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一波又一波的震惊向他袭来，一波接着一波，淹没了一切，只剩下那个他以前一直不知道的情况。是斯内普偷听了预言，是斯内普把预言的消息告诉了伏地魔，是斯内普和小矮星彼得两个人让伏地魔去追杀莉莉、詹姆和他们的儿子。现在哈利再也不关心其他事情了。 哈利， 特里劳尼教授又喊了一遍。 哈利，我想我们是要一起去见校长的吧。 你待在这里， 哈利用麻木的嘴唇说道。 但是亲爱的，我还想告诉他我是怎么在有求必应屋受到攻击的。 你待在这里， 哈利生气的又说了一遍。特里劳尼教授看起来有点惊慌，哈利从他身边跑过， 拐入通往邓布利多办公室的走廊，那尊孤零零的滴水嘴石兽守卫在那里。哈利冲着石兽大声喊出口令，然后一步三级地冲上移动的螺旋形楼梯。他不是轻轻地敲响邓布利多的门，而是咚咚地捶门。哈利已经冲进了门内，那个震惊的声音才回答说： 进来。 凤凰福克斯转身看了一眼，明亮的黑眼睛里映着窗外金色的落日，闪闪发光。邓布利多正站在窗前看着校园，臂上搭着一条长长的黑色旅行斗篷。 哈利，我答应过你可以跟我一道去。 哈利愣了一下，与特里劳尼教授的交谈似乎使他忘记了所有的事情，他的头脑也好像反应迟钝了。 跟你一起去？ 当然了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 如果我…… 这时哈利才想起他最初迫切想赶到邓布利多办公室来的原因。 你找到一个了，你找到一个魂器了。 我想是的。 愤怒和憎恨在他心中与震惊和激动斗争着，有好一会儿哈利几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 感到害怕是很自然的， 邓布利多说。 我不害怕， 哈利马上说。这话是绝对真实的，害怕是他此刻完全没有的感觉。 哪一个魂器在哪儿？ 我也不能确定是哪一个，不过我认为可以排除那条蛇。我相信魂器藏在遥远的海边的一个山洞里，一个我努力寻找了很久的山洞里。汤姆·里德尔在孤儿院每年一次的旅行中曾经恐吓过两个孤儿的那个山洞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， 哈利说。 他有些什么防御机关呢？ 我不知道，只有一些猜测，也可能完全不对。 邓布利多犹豫了一下说道： 哈利，我答应过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去，我遵守那个诺言。但是如果我不事先警告你，这会有超乎寻常的危险，可就太不应该了。 我去。 几乎还没等邓布利多说完，哈利就抢着说，他内心充满了对斯内普的憎恨，想不顾一切的去冒险做点什么的欲望在这几分钟里陡增了10倍。这一切似乎都写在哈利的脸上。邓布利多把目光从窗前移开，更仔细地看着哈利。他银色的双眉紧锁着，中间形成一条浅浅的竖纹。 你怎么了？ 没什么。 哈利赶紧撒谎道。 什么让你这么不高兴？ 我没有不高兴。 哈利，你大脑封闭术从来就不高。 这句话像火星一样点燃了哈利的愤怒。 斯内普！ 哈利极其大声地说。他们身后的福克斯轻轻地尖叫了一声。 原来都是斯内普，是他把预言告诉了伏地魔，就是他。他在房间外偷听了，特里劳尼告诉我的。 邓布利多的表情毫无变化，但哈利似乎觉得在鲜红的落日映衬下，邓布利多的脸色还是变白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邓布利多一句话也没说。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些的？ 他最终问道。 刚刚知道， 哈利说，竭力控制着自己不要吼出来。然后他突然不能自已。 你还让他在这里教书？是他告诉伏地魔去追杀我的父母的。